食啲咩老细？烧鸭饭两碟，例汤两个，喂睇唔点半拜吧吓？拜吧， 我呢把咁拜啦，唔使抹啦，啲积十几年都抹唔甩噶啦。 烧鸭饭例汤啊！ 三岁面， 哇！喂， 你先点噶？好还钱喎， 两位系咪？ 来水两碗啦！ 喂，叔啊，赶咗只狗得唔得啊？ 哎，自来狗富啊，唔赶得嘅。 快啲赶走佢啦！ 快啲食啦！ 叔啊！ 喂，有冇离谱啲啊你啊？吓！抹抹佢啦， 啊黎哥， 冇 T-shirt 啊， 冇 T-shirt， 啊阿南攞条毛巾俾佢， 哦， 唔该啊， 毛巾啊， 佢冇干净啲， 喂， 咩啊， 有冇 T-shirt 啊， 厕纸系嘛，入屎坑攞俾你， 啊， 啊唔使啊， 唔使啊，就咁啦， 战胜呢个冷门马，由内档拉出大外档嗰度开始展开呢个冲刺。我系收咗你第二位啊！你要战胜 马，而家香港之星喳喳声咁追上嚟啊！一路追直路，追十几个马位，逢马过马。咁我谂而家赢紧噶啦。佢唔过终点，坐咗度追香港，佢有冇搞错啊？只马自己会坐咗度咁，即系输紧啦，输紧啦，喺阴公吓，输紧啦，输紧啦。 吉仔啊！ 唔怕，死咗啊！我要见你似马人。 喂，咩事啊？ 碗汤有曱甴啊！ 咁碗汤就俾你饮啊，换咗佢啦。 哎，咪住，我已经饮咗几啖噶啦，我要医院验身，告你触犯卫生条例。 使乜咁紧张啊？你系卫生帮。 我啱啱就卫生帮喎，呢个就我证件啊，攞你牌出嚟睇下。 红枣嚟嘅啫嘛，补身噶。益你啦吓，补身，诶，我明显补肾吓，咁啊唔关照你啊。 老细， 阿马玲啊，请坐呢边。 诶，坐啦，老细。 好硬啊！整碗汤我嗰边添啦。 喂，杀盐水啊！ 好。哇，值$3嘅咋嘛？ 曱甴都得噶。 哦，好。 喂，我实告死你哋 啊！搞掂一单嘢， 攞身份证嚟。 喂，捉奸都要在床噃，两个人咁想撑到争猪肉噶？ 哦，啊、正规系嘛？嗱，曱甴脚啊！ 啊！咩脚都冇啦系嘛？啊！ 有钱啊，抄佢！ 抄啦，快啲！ 你哋唔使抄啦，哼！ 碗汤里面一定有曱甴菌嘅，我翻嚟验咗出嚟，一样可以告死你。唔走， 唔使咁冲动。走啦，喂喂。 哎呀！我高死你啊！你好嘢， 饮啤酒汤少，唔好话神好咯，多嚟帮衬我哋系嘛？ 啊！对面开间咩铺头咧？ 哇！如果系投注站就好咯， 啱晒你咯，听讲就咁行过对面得啦，系咪？阿公，开工啊！ 有意思啊！我嚟呢度做咗三个月啦，逢礼拜六晚都要做埋午夜场、散场啲客 ，O T 点计 ？O T， 你要唔要养老金添啊？呢、這个老细咁孤寒，要佢攞加班费，除非佢 short 咗啦。 嚟嚟嚟，好出利是啊！李振峰，我嗰度有，嚟一揽，嗱嚟，翻嚟啦， 我 出， 我 谢，唉，你哋伙计晚晚挨到咁样，都冇一句语言都冇，我做老细真系感动到喊。 喂，老实实啦，会唔会人工够嘅又？ 求乜嘢？钱大家拎去使啦，唔计噶啦，哪怕月尾就嫁女，大家储啲钱问大礼俾佢吓。 多谢， 咁啊休息啦， 走啦， 早唞啦，唔，等下啊。月尾咧，我想炒嗰啲垃圾婆，咁麻烦大家咧，每一晚咧吓，同我攞一包嗰啲垃圾街口抌咗佢吓，行多步，嚟帮帮忙，你嚟吧，行多步嚟，诶，帮帮忙啊，你快快快咧，嚟，唔该，嚟， 慢慢呢一代啊， 你大家拍硬档嘛，唔使惊垃圾婆加价啦嘛吓，好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伙计们， 安啊， 好彩有翻封利是， 哇，十蚊使死人啊， 安咗。 得十蚊， 哇！继续好似成嚿几水噶， 又俾佢混笨，走啦！ 小亲有七个小艺人， 小心啊！咪喐，喂，唔好乱踩啊，省咗垃圾啊！ 贝爷生运打蜡，你有个梦游啊！ 嗱，要行咧就踩喺报纸度啊！唔好行差踏错啊！我警告你啊！ 诶，唔好踏错。 老公，我俾啲红豆沙俾你食啊！ 喂，我你阿妈连照马面对住我噃，今日做错咗未啊？ 冇啊！ 系咪今日打翻输咗啲嘢咁样？ 冇啊！成日同佢一齐打蜡。 唔记得差友俾人罚系咪？ 冇。 冇嚟嘅，冇死嘅，一时之间知啊！ 你糖水啦。 郑爷， 嘿，死郑爷，好好玩咩？你系咪唔想瞓觉？成晚打蜡打通宵啊！我抹翻干净佢啦。老公啊，我帮你教水洗头冲凉下。 嗯，你冇搞错啊，净系生我唔生你？ 梗系做错嘢啦，大单嘢添嘛。 哇，个电视机咁花嘅，老公啊，你出去搞条天线佢啊。 老婆啊，你老公今日心情咧就极好，所以做错咩咧？即管讲，我啱听嘅，讲。 哎呀，快啲出去教天线啦！ 老婆，坦白啲讲咧，等阵，唔记得电话费俾人剪嗰条电话线系咪？绝对系，哎呀唔系。 快啲去啦！个电视机咁花，失礼人啊！人哋嚟到点睇？ 边个人点巴闭啊？英女王啊！ 阿妈听日翻香港，想喺度住几日啫嘛。 吓？唔好 喐啊！阿妈听日两点钟机到香港啊！ 即系我一点半钟要到机场啦。 你去机场接佢机啊？ 我机场走佬啊！ 老豆，完美啦，出粮！出粮啊！ 出粮？出咩粮啊？同老豆咁样讲嘢嘅咩？吓！你同我做过啲咩嘢？我做啲咩叫出粮啊？吓！得成沓单啊！电费、水费、学费，边样唔系为咗你而俾啊？你由早餐至到晚餐啊，边样嘢唔系老豆烧几多只鸭啊？十只手烧窿晒啊，带翻嚟俾你食啊！如果赖面打工啊，打到六十八岁都还唔晒啊，仲叫做出粮，同老豆攞钱叫出粮拎俾你食啊！仲发狗， 做咩攞个仔嚟出气啊？做咩俾面色我睇啊？ 唔系我俾面色你睇，系你妈俾面色我睇啊嘛！咁佢嚟到有咩好讲啫？嚟到咪遮头遮路，咁啊指桑骂槐，咩单打啊我咁咯，系嘛？哎呀，我啲梳化冇弹弓啊，阴公六七年都唔换噶吓！哎哟！咁多雪花啊！呢个电视机吓吓，仲黑白添啊！你知唔知你世界上有一种嘢叫做 color 噶吓？哎哟， 仲有电风扇啊！而家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有个箱会喷啲冷气出嚟嘅吓，叫做冷气机啊！ 呢块咩嚟噶？立立功嘅摇摇板啊！吓，点解唔送俾幼稚园我哋玩摇摇板游戏咧？吓、啊！ 哇！喺宣统皇帝嘅雪柜都搬埋出嚟啊！ 哎，好在里边仲啲嘢食，唔使饿死。 呢个唔送俾条嫁妆个都市佬，而家仲用啊？就换咗佢啦。 试下套西装啦。 最憎着西装，冇得倾啊！搞掂咗啦，老婆，啱啱睇啊？ 嗯？哇，咁窄嘅？ 咁咪遮住得啦， 唔得啊！再做过一套啦， 再做嗰套要钱啊，姑娘。 阿妈翻嚟做生日，一定着得好好睇睇啊！ 你个阿妈英女王咩真系？ 吓、做咩你？ 爆胎啊！ 爆咪爆咯，还点都再做过一套噶啦。 烧几日正啱先做到西装噶，做过套。 做咩唔开灯啊？ 街灯都唔用自己啲灯。 哎，八嫂，嚟搵老公啊？ 系啊， 佢喺后边搵紧阿毛啊。 哦，唔该，庞哥。 八嫂， 哎，许老板，哇，几好生意喎、 啊。人都唔上下啦，马松啊。 系啊， 咁你搞快食咪得咯，都买。 嘿，我哋啲北方人啊，唔敲啲广东烧鸭嘅，又酥又易制。 阿嫂啊，掌握大碟啊，多过你。你唔能一竹竿打晒成船鸭嘅。嗱、我攞住啲鸭咧，就系啲艺术嚟噶。啊，食鸭咪四个步骤，首先咧，千祈唔好筷子喎，一定要肌肤嘅接触，紧密接触嘅，你试下。啊，首先用手一拿。一奶，就食烧鸭髀啦。 老婆，老细，啲鸭毛掹晒噶啦，随时可以入料噶啦。 唔系嘈咧。最后一步骤最紧要咧吓，就系奶手指啦吓。因为点解咧？因为每一只手指啊，接触嘅鸭咧都唔同嘅部位吓，所以个味道咧完全唔同噶噃。嗱咁，二，嗱嘅三，嗱嘅四吓。咪摆俾你睇噶，系嘛？阿南啊， 哦，系佢嚟， 我食过几嚿噶啦，我接俾阿嫂佢啦吓。好。 孙老威，你寻晚偷嗰条又系秘方嚟嘅。 哎呀， 点解寻晚啊试整嚟食啊都唔整得出咁好味嘅？ 系咩？喂，啲料我抄起晒噶咯。 你咁样就想害人移民卖烧鸭啊？卖咸鸭蛋都唔轮到你啦，仲入去偷师，去啦！ 差过来 单啊，老细。 攞晒料噶啦，拎出去烧佢啦。 咁快搞掂噶啦？ 使唔等埋你啊？拆翻嗰只八卦。中华英雄，你再坐咁耐，生痔疮话你听啊！抌住佢啦，阿鹏啊！ 喂，老细不得了啊！丹尼扎基集港仲开剩喺对面实行顶烂市啊！ 点样顶烂市啫？我十六岁学人偷师学烧鸭，学到而家，身经百战啊！俾啲咁嘅雪鸡顶死我，黐线啊！阿鹏， 老细， 呢个咪 Danny Pan 咯。好似话佢啊，未够三十已经系商业奇才啊，好醒噶。 喂，我噶。喂， 懒有型， 分明抢生意咁嘅格局喎。 点抢到人生意啫？喂，分咁嘅烂鬼雪鸡，把你油嚟炸，食完斩生飞枝都好嘅，生完飞枝过嚟咪饮我例汤咯，系咪？咦，点解咁多钱嘅你啊？ 咁嘅，我哋夹粉送件大礼俾阿棒嫁女啊嘛。 系啊，我哋谂住打条金链俾佢噶。 唔使啦，我阿姨女嚟啫。 系啊，要嘅。 但今年唔系咁易嘅噃嗱，我同阿周大家金行最熟噶，我哋加掂佢啦，好嘛？咁啊，呢度有几钱？ 八千。废咗咧，大家时间要过三啊！ 你唔使客气。咁啊，嗱，我哋话够万嘅啊，唔够我贴够为止，好唔好？ 哇，老细真系够嘢 喎。唔同啊， 唔好演我啦，一楼价八千银，加掂佢啦 吓。唉，算我怕你啦。八千啊，八千啦！ 嗯啊，将单写九万银啊，作完字之后即刻送我屋企，我赶住机场啊！搞掂咪唔好摇头啦，真系长气真系蠢你。 嗱， 我会听你话考大学噶，多谢你。 嗨， 婆婆， 叉鸡饭， 印度老鸡饭， 抹嘴啊！ 哇， 妈咪， 我帮你攞啊，婆婆 乖。哇，做咩做成咁嚟欢迎我啊？讲笑咋，高大咗好多喎，企直啲。嗱，执好间房，我一阵上嚟坐。 嗯， 系咪老许接你机噶？ 我班机早到咗啊嘛，如果落机见到老许啊，唉，我仲辛苦过坐长途机啊。啊，系啦，我喺北欧入咗批皮草啫。嗱，呢件送俾你嘅，生日快乐。好靓啊，我好中意啊！你连老许个人都中意得落嘅，仲有咩唔中意啫？系啦，佢送咩俾你做生日礼物啊？ 佢今朝落楼嗰阵冇出声啊，不过就翻嚟噶啦，实会比较意外我嘅。 佢完全冇件事啊，你唔方唔意外啦。老公对老婆好唔好咧？睇佢送咩生日礼物就知噶啦。佢旧年送咩生日礼物啊？哦，佢旧年啊，佢旧年送有冇送先？ 妈咪啊，饮茶。 老公就分三级，记得老婆生日而送生日礼物嘅就是上级，保送生日礼物嘅就是下级。你老公啊，是最劣嗰级。妈咪啊，两夫妻咪成日讲钱噶嘛， 最低限度都讲心意啊。老许有咩？ 欢迎婆婆。 喂，老婆，老婆，哎，天大啲算，接唔到你阿妈吓，可能个飞机俾人劫机咧，去台湾，而家喺总统府度做紧厅长，啊正，吓，阿爸，我意思即系我喺今晚喺度做厅长，咁你喺房里瞓咁。 你啊，放心啦，唔使惊，我 book 咗酒店噶啦。 我唔意思啫。 嗱，呢件恤衫我喺夏威夷买嘅，送俾你啊。 倒泻水菜啊！ 啱晒你啦，正晒。哈妈，你成日飞来飞去，你个面都唔残嗰度好嘛？ 你哋成日踎喺香港啊，唔换嗰度就够好啦。喂，哇，张沙发冇晒弹弓啦，仲唔换？你得闲啊，同我大妹去下旅行啦。阿二妹度蜜月嗰阵啊，都喺美国 New York 长岛啊。三妹度蜜月嗰阵咧，就去日本鹿儿岛啊嘛。四妹几唔得闲啊，都去布吉岛啦。你咧，你去边度度蜜月啊？吓， 南丫岛。 哦，南丫岛。南丫岛咋？ 一样有鱼啊！ 哎呀，你睇下个电视机啊，冇卡拿噶，吓，哎，仲用紧电风扇啊？你知唔知有样嘢啊，叫做冷气机嘅啫？你应该系冷气厂嘅侍头婆嚟嘅。如果你当初咁嫁俾嗰个叫咩？ 詹姆士啊？ 嗯，系啦，系詹姆士啊。哎。 终于知道有样嘢新噶啦，新噶吓！哎呀，宣统皇帝嘅雪柜啊，好彩都有嘢食。 我香港佢发作，我有冇搽啲药啊？ 哦，女啊，佢实唔记得你今日生日嘅，佢记得嘅话咧，我批个头俾你睇。 许生喺度吗？哦，许太，许生叫我送嚟噶。 唔该。啊，阿妈，老许记得我生日啦，老公啊，条链送咗嚟啦。哇！ 咩链啊？ 嗱。 啊？啊啊，唔该。啊，你得打俾我睇睇。啊，你意大利款系最正嘅，最新添噶，你帮帮眼嚟。 我知道你实记得我生日嘅。 咩生日啊？ 嗯，冇扮懵啦，多谢。 喂， 妈，嗱，以后你唔好讲啊。老二个老公开牧场，老三个老公开酒店，老四开咩餐厅？佢有佢哋嘅花园、洋楼、游泳池。我有我个老公啊嘛，佢悭咗成年钱先买呢条链俾我嘅。 老许啊，算我今次睇错你啦 ，sorry 咯。 阿许系第一班马嚟噶，跑紧第七班嘅时候。我已经揀中佢噶啦，老公啊，我入去煮饭俾你食下。 应该啦， 我帮你啊。 哦， 老许啊，你系得嘅。 嗯。银行几钟闩门啊？ 仲有两个字。 吓？喂，陈啊！呢个八千银啊，今日做条金链同我打多条，快快快快快啊！ 咁啱啱起咗要八千七喎， 吓，我争七百银先啦，打多条啦，快快快啊！ 张单照写一万系嘛？ 梗系写一万啦，真系阴公， 唉，今日又唔使赌万啦。啊，请问大师食啲咩咧？ 斋奶一碗面猪油。 啊，干蒸蒸斋奶一碗。 阿鹏啊！大师竟然咁识货，私人请叫芥奶一碟啊，入冇数。 啊，斋菜一碟啊， 我再剪发啊。 大师人个红眼啊，知己啊，叮叮令咁撑。 老细对个师姑仲好过对我哋，佢哋眼都唔知生喺边，白夹眼。 揸千零蚊工，仲要听佢叽叽吉吉，迟咗劈炮唔到一镬翘起佢啊！ 唉，其实呢啲咁嘅工啊，打喺报纸通街都系啦。 一要话佢加人工啊！喂喂喂喂，你实行上去同佢讲，喂，你个死孤寒惰，你要加人工咯！如果佢横合咧，你兜百百落去。 佢谂下兜心，我执佢。 仲有啊，佢要向我哋全体道歉啊！如果唔肯道歉啊，唔捞， 集体辞职。 系，冇错，集体辞职。嗯，嗱，边个讲好咧？ 你咯，吓， 真系死。 去啦！ 唔系咧，少数我仲多数嘛。 又睇咸湿书啊？ 发型杂志嚟噶咋？ 我心里多啲时间入算术啦，将来铺都靠晒你噶嘛啲数。 咪搞，见到数我就头晕噶啦。 做乜嘢？我唔系叫你对住啲数，我叫你对住银纸。将来赚多啲钱咧，就要识多啲数先得噶嘛。 我第时想做发型师啊。 咁多嘢唔学，学做洗头仔？ 咩嘢洗头仔啊？系发型设计啊，艺术嚟噶。 老细，我有嘢同你讲。 啱啊，想揾你，我每个月俾几千飞啊，津贴俾你哋啊吓。 八蚊咯。 嗱，八蚊啊，几钱碗烧鸭饭啊？ 九蚊咯。 冇错啦，一个人一个月食几十顿烧鸭饭噶嘛，每个月咪再洗一次头，呢个人可能唔使添啦，我死老婆分臭屋啦。 但系老豆，八蚊飞一个饭，十几年前就得，而家起码收四十八啦。 系啦，而家边度仲有八蚊飞话津贴噶？ 四十八蚊飞咁嘅烂鬼头， 最少啦！如果慢慢讲我啲发型， 最少添啊嘛，我最少你即刻过嚟，我即刻照板煮碗啡，佢一样样我俾你睇下，即刻见效。你坐低嗱，我表演俾你睇，睇下使乜四十八蚊坐低。 我代表所有伙计有嘢同你讲， 坐正啊！我同你啊，仲有咩好讲啫？吓，你知唔知中意你咩啊？你够昂直，又坦白，又帮得朋友，又靓仔，同下边咁嘅邋遢比啊，得几班马啦吓。老许几出年咧，我要佢申请啊，就有限公司，即系个个揸住股票，个个老板，使乜加人工啫？系嘛？我同你啊，就唔系为咗我哋自己噶嘛，系为咗我哋嘅后代啊，揸住老许啲股票，千千万万万万年咁继续咁生活落去，继续咁享受落去噶嘛，系咪？ 哇！ 其实老板对我哋都算唔话得噶啦，佢话间铺我哋迟早有份噶。唉，既然有份，就无谓要佢加人工啦，即系先使未来钱啫嘛，第日分少好多噶。唉，咪就当然草蛇老板度咪得咯。 喂，你俾佢洗只脑啊？ 唔好洗脑啊，洗头咋？喂，靓唔靓啊？ 靓呢只头啊？ 唔系，老板话呢个发型最靓噶。 何玉算嘅头，你都 A 佢傻呀？ 佢话靓啊，佢自己又唔爽。 咩啊？ 你话呢个发型唔好睇啊？由今日开始取消非法津贴啊！边个想非法嘅就上去二楼揾阿老许同你飞，明明开工即刻开工啊！一日几条几条黑，全部系吞扑。阿妈，你想揾阿娟系嘛？咁你上楼揾佢啦，招呼唔到吧？ 对面单人店开幕，好大阵仗啊！出去睇下， 关你咩事啊？开工啦，开工啊 ！A N N Y Benny， give me a D， give me a A， give me a N N Y。啊，老细，嚟，等等。Benny D A N N Y， 炸鸡嘅时间啦，去买班或者发达嘅，开工啦。开工啊！开工你企唔住啊！睇咩咁时髦啊！开工啊！真班友仔。Give me a D, give me an A, give me an N N Y. Danny, Danny is the best. D A. 隔篱个铺位收购咗未啊？ 佢哋签咗长期合约，唔会搬噶，老细。 白痴！咁我点发大啊？两位埋边坐 啦， 呢啲铺头真系做唔长咯。 系， 迟啲我哋顶嚟做， 系 同对面打联营，夹住嚟街嚟做。 系， 楼梯拆咗佢啊。 OK， 幅墙拆埋佢。 哦， 后边厨房系嘛？ 后边系咪厨房啊？ 厨房搬去后巷， 系 铺位咪大啲咯。 系， 又陈又旧，污糟邋遢，执都有排执。 睇风吹食鸭嘛。 哎呀，你拧开佢啦！ 唉，嗰咁嘅嘢我最憎噶啦，一定要拆。 系 拉闸改自动门。 系 夹住啊！啲铺头仔执咗都冇人知道。 老许记 一招得志，语无伦次，三日执笠啦，开工啦！ 各位街坊，而家剪彩时间到啦，丹尼炸鸡系绝对唔会打冇把握嘅仗嘅。今日呢间系第一间，但系半年之后我哋将会开一百间， 所以丹尼炸鸡。将会香港掀起热潮。 老细，嘉宾多。 而家我哋一齐嚟欢迎我哋嘅剪彩嘉宾。 各位叔伯兄弟，乡亲父老，今日我非常之荣幸，能够同丹尼炸鸡剪彩。系，废话唔好讲咁多。 冇声嘅，只系鸡同鸭讲啦。 多谢晒，多谢。 拜拜。拜拜。 各位街坊，丹尼炸鸡正式开锣啦！ 包个棒叔。 唔系烧得多咧，系未发市，啲客都跳晒槽啦。 你关事，阿 Sir。 喂，你仲烧咁多鸭，卖唔晒嘥咗噶咋？ 而家留山货，喳一声卖晒啦。 点解对面咁好生意嘅咧？嗬， 新市坑都有三日旺噶啦嘛，听日啊喳喳声冚唪唥翻晒嚟咧。 嗯，好香， 系啊，好香啊。 话未完，四个位啊。 原来对面开咗间炸鸡店啊， 不如过去试下。 好啊，好啊。 啲靓 cam 唔够定你咁解嘅啫，我保证你啊，我保证你啊，你话三日之内如果靓 cam 唔翻嚟嘅话咧吓，我俾佢偷你斩啊，三日之内啊。阿鹏啊，请你油菜俾大师入我数啦吓。 好啦。 张， 啊，你一句阻住我马口啊，照杀！十皮十皮。 大啫啩！ 百年炸鸡第五组嘅同事可以上马嘅旅游专车啦，我哋而家系出发去海滩，可以上车啦！百年炸鸡第五组嘅同事可以上马嘅旅游专车，我哋而家系出发去海滩啦。 咁好嘅工去边度揾啊？ 对面咯， 嗯。 今日早啲开饭啊！咁多杯呀，嚟升嘅，嚟 升嘅， 中国人咩，老细同伙嘅感情咧特别好噶噃，你话 梗系啦， 就系咁至衰啊，因为铺头有咩弱点咧，摆晒喺心里边噶嘛。咁我法知道铺头有咩弱点噶，咁啊唔可以进步咯，系嘛？今晚希望大家咧放晒出嚟，尽诉心中情吓。有碗还碗，有碟还碟，有咩弱点讲晒出嚟改良，吓，好唔好啊？嚟，你讲先。 冇嘢啦，几好啊，几好， 几好啊，几好啊。 我知好好，咁突然间少少弱点噶嘛，系嘛？嗱，今日咁啦，我完全咧今晚系对事，完全唔对人嘅，吓，坦白啲，你阿鹏你讲先。 铺头都好干净啊，不过间中有啲尘啫。 诶，呢啲啱听啦，嗱啲弱点啱听，嗱你哋再继续，你。 几好啊，不过人数不足，早餐死啫。生意好嘛，生意好就有100个伙计都做唔切啦。 咁梗有少少弱点噶系嘛？吓，马利亚，你成日唔讲嘢，你讲句啦吓，一个弱点你讲。 咁又唔系啊，讲开又讲啊，你成日喺啲客人面前咁多个多面闹我哋，好冇面噶嘛。 系啦，真系啊，天花板成日跌嘢落嚟，得闲接下佢啊嘛，你睇。 啲碗又崩嘅，啲碟又崩嘅，啲客唔系崩口噶嘛，有人点食喎？ 冇冷气啊，老细，天口咁热，喺入边做嘢，身水身汗，好辛苦噶。 啊，应该安冷气俾你嘅。 个水喉坏咗好耐啦，你又孤寒，又唔搵人嚟整，我好艰难搵水嚟喝地噶。 你睇下件衫都穿窿噶， 人工又一路，又冇补水啊。 嗯嗯。 啊，咁大幅利是都唔够啊？你又大啲啦！ 我净系想做整合嘅啫，你又硬系唔教我嘅，你啲嘢迟早失传。 阿姨，我一文成本书就送俾你吓， 最好啦。 我去厕所嗰阵系帮我计时，俾心理压力我，搞到我便秘生痔疮，我迟早膀胱发炎噶。 我以后送埋痔疮膏俾你吓。 总之系管理不善，领导无方，你算死草，你孤娇寒。 一杯， 一杯，一杯。 真面目全部铺晒头啦，只只都系奸嘅。 老细，你唔好误会啊！我头先讲啲嘢系随便讲嘅啫，系崩口人系几食崩口碗，但唔系个个人客都崩口噶嘛，系咪啊？ 今日你只敲崩几只碗啊？即刻扣人工啊！ 又扣人工，咁偷嘢使唔使扣啊？我琴日偷咗四支大饼翻屋企啊！ 我攞啤酒迟少啊，彭叔成只丝鸭攞翻屋企迟大啊！ 乜嘢啊？发发够偷牙齿偷豉油啦！ 咩你讲咩？ 我又把你阿扫地啊，扎到老细一嚿水啊，直接一街袋落袋啊！ 唔系啊，老细， 你唔使解释啦。隻隻都是賊，全部扣人工，你落車 扣不扣 幾啲食鴨啊， 唔使驚佢， 你快講， 驚你啊， 做咩你作反啊？嚇， 作反係點啊？你都恰得我哋耐啦，我哋一齊俾啲卡嚟我睇下，我哋齊人個單嚟掂撈。Come on, let's go。 你唔好牙刷刷啦，我唔會阻人發達噶嚇。 東家唔打打西家，過斬雞一樣咋。 邊個敢踏出條門睇一步，就今生今世唔好再翻嚟。我送埋的士先俾佢走。喂，谂下你阿妈啊，你冇工作边个养佢啊？吓，哼，谂下你阿爸，临死之前佢交俾我，叫你一路跟住我噶，谂清楚啊！ 我唔可以俾你睇死嘅，我行出呢个门口一分钟，所有嘅伙计都会跟住我出嚟。你攞定毛巾抹眼泪啦。 门口，阿妈今日生日请食饭啊！ 今日铺头啊烦死啦，仲有心情食饭？ 你唔着西装嚟咧，你就唔好嚟见我。如果你迟一分钟嚟咧，我就同你反面噶吓。 点鬼事攞西装啊？喂，哎喂，喂，真系开车真好死噶，系嘛你真？啊，的的士唔该， 对唔住啊，交更啦。 吓？喂，大佬啊，我好赶时间啦，唔该你救我命啦，个收行头俾你啊， 喂，嚟嚟，快啲，快啲， 喂，好赶时 间，你走啦， 大佬，我唔赶时间，唔该你救救命啊 吓，喂，喂，嘿，禁区啊，唔落得噶，有咖啡妹啊。 一阵得啩？ 唔得啊！ 喂，刘师傅啊，唔该攞我西装嚟，唔该你赶住时间，系发个咖啡妹啊，快快啊，唔该，唔该，嚟嚟嚟！ 哇，咖啡妹嚟紧啊，一抄就发两嚿啦，快啲啊！ 系真噶，啊刘师傅啊，唔该你快啲攞咖啡妹吓，快快快快，唔该，快快快，唔使唔使分肚啦，唔使包啦，咁掟过嚟俾我得啦，唔该你， 哇， 实在200行喺呢度，哎刘师傅，唔该快快快，都唔使包啦， 系得，唔该，吓，呢度你 嘅，我啲人嚟俾钱你啊，唔该， 哦 ，OK OK。老细，老细啊，呢度先系许生噶。 哦。 司机啊，我喺后边啊，唔系前边，大佬啊。 香港地见山跑死马。你見到咋？車未必去到噶，啊又塞啦！ 過嚟啊！阿老婆，老婆，嚟，搭住70蚊的士噶啦，食鬼劉師傅咯，玩咁樣條西裝噶啦，我已經。 衰極都係西裝啊！喂，今日是阿妈生日，入到唔好乱噏嘢，搞个细个 party 啊！ 死人啊，辛苦急死人。好， 诶，都系同你急定先啦。记唔记得嗰次参观欢乐今宵现场啊？歌唱会员咧，咁样咧就快啲收爹，咁样咧即刻收爹。你记唔记得噶？ 但如果窒我先嘅话咧，吓，好收爹，收爹， 记住手势啦， 吓，收爹。 嘿，冇啲 table manner 啊！ 妈，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嗱，祝你越老越丰收啦！哇，今日着得咁青春啊！ 你做咩执到咁正啫？ 今日你生日噃，大晒噶嘛，唔着西装点着隆重啫？ 系啊，都系着得 casual 啲好。唔该，帮我处理佢啊！ 哦，唔该，老友， 唔使。 话乜四个人食饭八对筷子噶？两对一齐笃啊！ 老公啊，呢对公筷嚟噶。 呢对乸筷。 哦，入咗新货啊！ 系啊，呢啲系西伯利亚银狐嚟噶，我成批订嘅。 哇，好滑，好靓啊！ 梗系啦，你阿妈我啊，梗系买靓嘢噶嘛，唔通买猪皮咩？ 喂，老公啊，哇，你睇下呢只皮草都几威噶喎！ 千祈唔好搞我，我见亲呢条皮草咧，就谂起西伯利亚啲可怜嘅小动物啊，一只只白雪雪咁冇晒毛咁企咗喺雪地嗰上嚟震啊！哎呀，好冻，阴公，冻死啊！我层皮去周启邦嗰度啊，咁你层皮去边啊？ 我就去到周启邦夫人嗰度啊。 咁阴公我大红鼻相连 啊！够啦，埋位食饭啊！ 食饭？ 夸张，就算剥啲皮啊，都剥死个动物先剥啦，唔通生阴公夹硬扯咩？ 你知唔知啊？人类啊，系动物里边唯一杀死你个动物，唔系为食嗰啲肉噃，为咗咩咧？为咗剥层皮嚟喂嘅啫。 系咪真噶？ 你有冇见到只老虎啊？嘣一声杀咗条鳄鱼，然后剥咗层皮出嚟，慢慢咁样咧吓，一发发咗后边嗰度，喺街度行出嚟演嘢，话俾人听咧，我着鳄鱼皮嘛，佢炸嘢啦，着猪皮咋嗱，猪皮咋，猪皮啊，炸嘢啊，收爹。 老公啊， 梗系咁饮住过瘾啦，咁咪点饮啫？ 喂，老许啊，你喺啲汤度洗筷子唔合卫生噶喎。 自己人啊嘛，你有艾滋病咩？ 哎呀，你铺咁嘅食相啊，你间铺头都唔方好生意咗啦。唔怪你先挨极啊，都系得翻间噏得大排档啦。 我系小鸭铺嚟噶，唔系大排档啊，有排噶，仲有排赚添啊。 由丹尼炸鸡特约嘅有奖游戏节目《大鸡唔食细米》现在开始播映。 最憎你走家成日对付电视机，咁啊阻住人食饭倾偈嘅。 俾人嚇窒咧，丹尼雞啊，啲廣告都唔知幾夠氣勢啊！等我托電視台啲朋友幫你攞個廣告套餐啦，有八折噶。 啲人嚟啊，都為食我啲鴨啫，唔係食我啲廣告啊嘛。 好食有鬼用咩？要有人知先得噶嘛。使唔使我投資你間鋪頭度，等你裝修下佢啊？ 好啊，媽咪，趁你瞓玩下。 你真係仲講笑啊！阿媽點會中意做啲生意啫？賺得幾多錢啫？最多係咪臨下島旅行？ 人哋丹尼雞啊，裝修得乾淨又企理，見到都流口水啦！你仲唔變啊？遲早完嘅咋？你知唔知咩叫 packaging 啊？ 分外情啊 ？packaging 即係包裝。 包裝啊，即係噱頭啦，噱頭即係滾人，滾人即係呃人，咁啊即係點做生意啫，係嘛？ 賣相好緊要㗎，梅艷芳都要隆胸啦。 梅艷芳個胸係真㗎，媽。 佢影過輯相嗰陣時啊，用雙手夾住個胸㗎。 用雙手夾住啊，咁點唱歌咧？ 點解唔得？ 我個演唱會啊，由頭夾到尾啊！如果真係咁夾住咁點唱歌啊？嚇嚇唔通浩瀚啊煙波裏啊夾夾夾，我懷念啊夾夾夾咁啊嚇！一前覺得舉你右手，咪右邊飛機場咯喎嚇！一舉左手，咪左邊飛機場咯喎！甚至無咧嚇，浩瀚啊煙波裏咪全面飛機場啦，點唱啫？ 乜你成晚夾住人哋個胸嘅咩？ 成200蚊張飛嘅噃，唔通淨係睇你腳咩？ 所以咧，梅艷芳系真材实料，我啲鸭啊亦都真材实料嘅。嚟饮杯咧，香槟，嚟嚟，嗯，嚟正， 饮。诶，唔使预我。 吓，你正唔正？嚟嚟。 你自己饮埋佢啦。 整色整衰啊！ 诶，早晨。早晨啊，老细。 嗯。 早晨啊，老细。 早晨啊，老细。 老细啊，我做搬龙夫门啦，老细。 老细，需唔需要我同你开埋楼上噶？ 老细，我偷咗张自由，我而家还翻俾你啊！你中意生就 你冇咩好计啊，只鸡嚟啫。 又如是，真系你啊死嘢，咁多嘢唔做吓，学人哋做鸡吓，学人做燕仔整蛊我，燕仔个死嘢，我咩对你唔住，我咩对你唔住，大哥，你爸爸做乜对我唔住？咁多年关照我哋，咁多年关照你阿爸爸，夹翻条筋上，你阿妈我系负责你养你噶，有乜对你唔住啊？有乜对你唔住啊？大哥，你翻过嚟，杨师，你翻过嚟，冇乜志气嘅呢个人，叫翻过嚟，即刻翻过嚟噶，呢啲咁嘅人啊，话你听啊，吓， 我翻嚟攞的士钱啊， 吓， 你话贴埋的士钱我走噶嘛？ 啊，仲要的士钱添系嘛？好，的士钱，的士钱啊嘛，的定嘅我几多？嚟啊，我的士钱啊，我哋的士钱啊嘛，要的士钱嘛，十蚊买你个人家，翻过做鸡，你翻过做鸡啊？你一个人家，真系对唔住，你啲咁嘅人冇用我话啫，几年啦，吓，你唔好教埋俾我，你妈教埋俾我，而家边有对你唔住啊？做鸡 吓？啊，点解真系咁忽嘅呢？喂！ 老细啊，不得了啊！出边街口撞车，炒大镬啊！电视台嚟影新闻，几大阵仗啊！ 炒大镬？ 阿芬芬啊，你睇住铺先啊！ 哦， 阿南，最近有咩料？ 今日下午4:30，呢一架载满乘客嘅专线小巴喺北九龙大街忽然间系失去控制，而撞向路边嘅街喉度，令到街喉咧系严重损毁。附近一带嘅楼宇咧，暂时系冇咸水供应嘅。事后由小巴内救出全部嘅乘客，好彩全部嘅乘客都系安全无恙嘅。赵正春喺现场嘅报道。 使乜卖电视套餐广告啊？同我老家人得啦嘛。 系嘅。喂，过去啊！喂，过去啊！ 喂，绿灯啦，咪开车啊！喂。 好多人过马路啊，俾啲耐性得噶。嚟嚟嚟，红灯啦，红灯啦， 等你都要等到红灯噶啦。 冲红灯啊，食牛肉干噶。 满晒座单，你冲唔冲啊？嗱，喂，你琴晚系咪同阿 Judy 过单嚟嗰边食鸡啊？吓 ，Judy 话嗰度有电视睇，有冷气，啲人有礼貌喎。 Judy 叫跳楼去咪啊？喂，绿灯开车啦！ 喂，唔该等耐。 游客上啊，方便下人得噶。 就红灯啦，真系死唔死你话？ 绿灯完咗就梗系红灯噶啦，你咁冇常识噶。好，开车。 喂，等阵。又话专业水准都唔知影乜？喂，绿灯啊，开车啊，喂。 你哋唔好当自己做快餐店，要当自己开演唱会。顾客入嚟睇表演，当顾客行出门口仲仍然识哼你哋只歌嘅，你哋先可以叫做成功。 系。 早晨，请问要乜嘢？ 炸鸡一件。 请问试唔试薯条呢？ 冇兴趣啊。 多谢5.8啦。 咁贵嘅，香钱啊？啊？ 价钱由公司决定。 你仲驳嘴？哎呀，我打你啊！你仲笑？你系只狗嚟啊！ 对唔住，冇热狗卖，欢迎光临。 好多顾客会无理取闹，我哋系唔可以驳嘴嘅。训练组练习。 早晨，请问要乜嘢？你死噶，即刻黐。对唔住，你有罪，黑人渣。 调转做。 早晨，请问要乜嘢？你死噶，即刻黐。对唔住，你有罪，黑人渣。 继续做，调转做。快点 效率最紧要，炸鸡生产得唔够快，就满足唔到生意额。最慢 红我两手， 丹尼是所有员工的大家庭，你们要团结携手向前，创造明天 的爱，为你朝前方， 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爱心俾丹尼，一切都奉上。 买炸鸡送汽水， 俾张睇睇。 送汽水，买炸鸡送汽水噶。 唔该。 预备，开始。 丹尼炸鸡葱油脆，蛋羹味流口水，皮脆肉丸汁美妙，人食透头制。 好。将你一杯汽水，下一位 咩事晒本啊？喂，吓， 预备，开始。 丹尼炸鸡松油脆，个香个味流口水，皮脆肉丸汁美妙，人食到好陶醉。 好，将你一杯汽水。 May I have you, madam？ 汽水啦。 要唔要试下新鲜嘅炸鸡啊？ 新鲜炸啫，唔系新鲜烫嗰啲鸡啊嘛，鸡系鸡啦，吓！ 要睇对面嗰间烧鸭店咧，好快就会执笠噶。系咁噶啦，嗰啲叉婆嘅新一阵味噶。 攞相机嚟， 系你都坐得眼新潮。 Hello， 欢迎光临。 Hello， 乜你啲印度人食嘢唔系兴用左手拿嘅咩？ 我喜欢抛波啊！ 咖喱咖喱仲啱你口味啦，嗬？ 啊，唔该吧，啊，唔该，正嘢。哇！好正啊！用咩腌鸡嘅啫吓？ 好多人都想知，我哋系用正宗美国秘方嘅。腌料由美国运嚟，秘密嚟 嘅。 全香港净系得我有呢条秘方嘅，不过呢条秘方咧系我嚟炸鸡嘅啫。就算俾对面老许记我嚟整鸭啊，都唔使知有呢度咁好生意。 轻男人。 哎， 啊，欢迎老许记嘅许老板嚟呢度偷师啊！ 再影我打烂你机玩啫。 喂，许老板，整多张相先啦。喂，再影。 开咩？ 唔好走住啊，许老板。 再打烂你个 张先，影多张先。 呀，你个乱作家，哎呀，打烂你机啦！ 哇，你中韵计啊，发鸡盲啊！ 嗱，各位街坊，咁我哋大改革啊，急口令五秒钟讲一串，我哋信掌翼啊，好简单啊，念一串我试试一二三，攞起先夹住巴闭，闻到口水嚟嚟嚟，食个意又唔食鸡，对面得嚟冇得批，咁啊点咩啦？系， 有钱啦， 好易念，快啲，快啲，快啲。唉，呢台三尖八角顶手顶脚嘅，哇，哎呀！ 哎呀，中凳咁矮嘅点食喎？ 教过咪得咯？ 点教？ 嗱， 哇， 教咩？ 喂，咁高点食啊？ 转翻身佢咯。 唔使，照食照食啊，照食。 喂，睇数睇数睇数。 好，唔该。诶，攞啲毛巾过嚟呢边啦吓，顺便佢哋埋单。诶，攞啲牙签过嚟，牙签啊，嗰边。 喂，呢啲咩嚟噶？咁嘅味嘅？ 咁搞法嘅，用香水浸嘅呢啲毛巾。 啊，香水，哎呀，臭系臭，你咪搞 错啊！我老婆支香水攞埋出嚟喷呢位臭，你识唔识货噶你啊？啊，真啊，臭得过啲夜来香，难喷你。 哇，烧开屎啊！咁狡猾啊，用咩嘢食饭食着屎噶？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第一间民歌烧腊铺啊！嗱，今晚咧系我哋嘅扫地婆无敌铁甲玛利亚嘅新神快乐，边位中意唱新神歌嘅，请上嚟玩玩，唔使拣，大家人一样嚟，你上嚟唱只，你似张国荣嚟，你唔怕啦？唔怕唔差噶，唔差你似梅艳芳，嚟，哎阿鹏，嚟你上嚟玩只，咁怕丑点怕咩咧？大家一家人一样啫，自己玩搞气氛嘅啫，吓唔啱咁样啦，嗱我随便拣一个一定要上嚟噶嘛吓，诶唔啱啊，你啦，啊你蜘蛛谭咏麟，啊眼耳口除咗鼻之外，指手都可以， 有乜好唱啊？要唱啊，去红磡体育馆啦， 咁啊，你过咩？我带头唱先吓，啊唱完之后咧就一定要大家上嚟唱啦喎吓，搞气氛嘅啫，嚟玩玩好唔好？系我有冇？ 人啊生于世界上。有几个知己啊，多少有啊，能唱啊串啊。今日嘅啊，你共你双双啊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嘅心里啊。今朝且也暂别，但系我哋下朝一定要再握手。纵使不能够会面，但系始终也是有。说有个万里嘅山，我哋隔咗两地嘅遥。 喂，两位啊， 哇 哇，变鱼蛋档啊， 从圈巴闭去食炸鸡好过啦。 有缘啊，改不了。人啊，生于世啊上啊。冇咁大力，多少有能啊共存啊正。 啊，唔好夹。 咁啊，你双双啊两握手，我哋友谊常在你我嘅心里啊。嚟嚟嚟，拍！今朝虽也暂别，但怕他朝我哋定能聚一手。虽然我哋唔啱 key， 但系始终也是朋友。雪有啊万里山，隔咗两地嘅遥啊。 哀歌啊，垂死挣扎啊！ 白痴，即使敌人落后我哋一百步啊，我哋都唔可以俾佢接近一步。而家人哋起步啦，仲唔谂下法抛离佢？ 了。 冇事 老豆死啦，部机爆咗，要赔翻俾同学噶。 爆你个头咩爆？老细，啲客人走晒，你未俾钱啊？ 哎呀，咁你仲唔去追？ 哦，俾钱啊！ 系啊，我听日俾钱买过啊吓。扶老豆上楼先啦，你快啲啦。 大声少少啦。 仲企喺度做咩啊？山火牛山咁滞啊！去攞啲水嚟啦，玛利亚，你，帮手执翻好啲嘢吓，唔使惊，当冇事发生过，乜事都冇，继续做生意啊！ 妹妹，中唔中意食鸭啊？ 啊！做咩啊？扮鬼扮马仔吓死人咩？正癫佬嚟噶，唔使惊，唔使惊。 啊！买炸鸡去水送啊！啊！买炸鸡去水送啊！嚟啦嚟啦！ 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食新鲜猪肉烧鸭，买一送一啊！ 哇！有嘢送啊！ 嚟买一斤送一两， 送一两就 喺度啦！打猪你啦！ 我哋食炸鸡俾啦！ 唔系买鸡送一斤， 送一斤 啊！ 送一斤， 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咩？卖唔出嗰啲鸡翼鸭嚟嘅咋，行啦！ 你夹嘢咁啊，大猪去啦！唔系买一斤送一斤，即系送一只噶啦，新鲜猪肉。 放阵队 欢迎啊！欢迎归队，哈哈咧，楼下雅座，欢迎欢迎啊！ 老豆啊，好肚饿啲啦！行快啲啦，好肚饿 啊！得啦得啦， 我要去食炸鸡啊！ 快啲嚟啊！你我顾住啊，你唔好错嗰啲客啊！我啲顾住啊，你仲行？你唔好喐啊！ 430跳飛機，轉後邊啊，屁股擺動啊，跳飛機。 你哋唔好嬲先啦，快快啲翻落嚟啊！ 唔該，唔該， 龙虎门啊， 又冇客，使乜出去啫？ 冇客使乜出粮俾你啊？快出去！ 麻烦。 老公啊，你唔好死我一边颈啦，听阿妈讲得唔得嘅啫，生意咁样落去啊，守唔住噶。 你以为咧，暂时嘅啫嘛，使死啊？ 有黑到啊？ 好过冇啊。 大师都跳槽吓？ 使到慢啦，阿小姐啊嘛，大师请问要咩咧？ 一杯可乐，一包薯条，粟米唔要牛油。 叫晒对面啲客啦，鸭佬唔使几耐执笠噶啦。 白痴，鸭佬一日仲存在，始终对我哋有威胁嘅。想个办法，要佢死快啲。嗱，我晏昼搭船过澳门。 哦， 你晏昼咧就同我搞掂对面。你做乜嘢唔关我事？有两种人可以帮到你，一种就系卫生帮，一种就系报馆记者。嗯？ 食过翻阵未啊？阿边咗啦，你问咗啊？ 有乘客打电话投诉，话你呢度有老鼠。哼， 咩话？咩老鼠啊？吓？ 你个波海，咩？喂喂，第二咩啊？ 冇老鼠得啩？ 不过你埲墙有裂痕嘛？啲烧鸭蛋喺报纸上边处理不当，啲食具冚唪唥污糟邋遢，连啲伙计啊个个都头皮噶，啲手指甲黑掹掹，仲有啊，你嘅厕所啊冤崩难臭啊！ 是你亲手掟落去的，水洗都不清啊你！ 唔该，俾身份证。 最多罚钱咋嘛？ 而家差处理罚款了事啦，好在冇老鼠咋，如果唔系啊，风暴兼拉人添啊！最紧要咧就睇个身份证号码吓，地址要清楚。如果地址唔清楚咧，咁啊就唔得噶啦。 啊？ 我又遇到我的青梦魇了，我一定梦一定要出现了，你喜不喜欢听啊？ 啊？ 你做咩啊？ 啊？ Keep fit 啊！ 做得咁古怪， 算数得唔得啊？吓，净系想揭一只碗嘅啫噃吓。 算数啊，缩手。 三盘两胜吧， 冇得倾啊，缩手。 关照下， 缩手啊， 关照。你话三盘两胜啊嘛，啊关照下， 公事公办吓，缩手，缩手， 俾入面， 缩手啊。 冇会，嗰啲佢兔仔嚟嘅啫。 行开，行开，吓，吓，走开啊！你哇，好舒 服啊！冇啊， 你松开只脚啊！吓，哎呀，哎呀，哇，咁大只，你等住风暴啦你！ 老鼠，走啊！即系玩具嚟嘅啫，你唔好咁紧张。阿 Sir， 我十公里步封紧你啊！ 你入边个老鼠爬入嚟嘅，我爬唔关我事噶嘛，你先整蛊我啫。你睇入边，喂喂，大佬，你唔好影相，想死咩大佬？冇嘢睇，冇嘢睇，嗱你做咩？冇老鼠都话，而家我啫嘛，即系唔得啊！你唔好冇即系冇嘢，我仔啲老鼠仔行出嚟玩嘅啫，嗰啲玩具，你就咁样咬都唔咬啦，我就判你噶啦！你啲钱包仔咩事？我打烂你相机啊！你仲鬼？你仲要留几个靓字？你行开，死婆嚟嘛？唔系，你对我判你啊！嗱，你夹马啊，夹马，我判你。 What can I do for you? Look at this. The bloody chicken is raw. It's rotten. I want my money back. Come on, give me my money back. Hey, quick, I want to go. Oh,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the chicken is not worth the money. Come on. Hurry up, give me the money. Oh, you must team bill. I don't want to fill out no form. I want my money back. Look, it says 100%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You team the form. I want my $20 back, you stupid Chinese pig. What did he say? 佢话你中国猪啊，快啲走啦！ 吓、啊，死鬼佬！嗱，我中国猪，死鬼佬都唔识死嘅。 You brainless, slanty eyed, jungle t-shirt！ 做咩啊？ 我唔中意你嘅皮。 做咩啊 ？Excuse me, may I help you, sir? You the manager? This jerk gave me rotten chicken. I want my money back, and I want it now. I'm sorry. You prepare me, okay? I'm sorry. Sorry, sir. 你有冇闹过嘅死鬼佬啊？ 佢个闹我中国猪咯。 你净系答我一句，你有冇闹过嘅死鬼佬啊？有冇？ 有。 You are fired。 讲咩啊？ 我炒你鱿鱼啊！你即刻走。你冇资格喺度做嘢，除翻啲衫俾我。 走咪走咯。 即刻走。 做得落去嘅？你仲系人嘅咩？你都唔捞啊！ 快啲走，嗱。 老公。你知唔知啊？鱿鱼丝俾对面炒咗啦， 抵死！ 佢唔再做鸡啦。你揾佢翻嚟做啊！佢乡下仲有个阿妈噶， 冇得倾啊！ 阿许，你知唔知啊？你唔净止对啲伙计唔好，对我一样咁衰啊！ 我对你都算衰？ 你睇下条链啊，咪知咯。 我就要睇条链啊！ 睇下条链啊，后边啊，上边啊，刻咗字啊，名啊，阿鹏嫁女嘅，系咪？所以我话啫，你对我同啲伙计一样咁刻薄，你对啲伙计唔好啊，啲伙计梗系对啲客唔好啦，啲伙计对啲客唔好，你生意点会好啫？诶，有意思？ 嗯？ 有意思？入嚟，你慢慢同佢倾啦。慢慢傾啊！ 有咩講咧？你唔講我唔知諗咩嘅噃，講啦，講啊！你話點樣衰咗，咪坦坦白白大膽啲講啦，講啦，講啦，講啦！你冇嘢講翻嚟做咩啊？嚇你話啦， 借個廁所用嘅啫嘛， 夠膽翻嚟又唔夠膽講。 老细，出边咁多嘢做，好踢脚啊！ 嗯， 老细，我又要打压，又要攞埋上台，唔够人手啊！老细，我每日要掹二十只鸭毛，又仲要街市买埋嘢，而家仲要我睇埋盘数，你估我真系会飞啊？ 系啊，老细啊，好辛苦啊，好辛苦啊！ 你使唔使死嘢？唔使乜衰样望住我啦！叫开工佢啦！ 冇人睇。 喂，有意思啊，出嚟啊！ 老细，对唔住，我锁呢个喉好耐噶，对唔住啊！ 翻嚟啊，有意思翻嚟啦！ 菜，早知你才容易翻来，我就唔使锁呢个喉啦。 好啦好啦，大家快开工啦！总之以后就唔准再飞咗海胆头，知唔知啊？吓 ，Azul，Azul， 成扎菠萝钉咁啫，阴公。 你嘅信呢？ 嗯。 生意越嚟越差喎， 慢慢会好噶啦。 我谂不如去搵阿妈睇下。 千祈唔好提你阿妈噃吓，佢问毛嘅，我问鸭嘅，点讲得埋咧？系嘛？你翻去瞓觉啦，我谂掂佢，我谂掂，你翻去瞓觉休息啦，吓吓，休息。嗯，你遲啲翻嚟食多幾隻鴨啦嚇，以後冇乜機會噶啦。 啊？ 點解你報到啲生意會死到咁嘅咧？嚇？呢度三封信，一封係市上嗰月封鋪，封鋪啊！第二封係税局要追收七年税，交七年税喎，大佬點頂啊？第三封咧係新加坡月叔公要頂我鋪頭做人雜鋪。咁啊，我谂住就一口气杀晒佢啦，顶俾二叔哥做人杂铺，将啲钱嚟交水，咁以后唔使烧鸭啦，系嘛？ 咪饮多两杯乱急嘢啦！ 十几年啦，烧啲鸭又唔系唔好食，咁点解冇生意啊？你话系嘛？快啲叫许家全出嚟！ 哎，老细， 嗱， 咩事啊？ 呢度90万系我嚟买你间铺，8号之前你要搬走。如果你同 Raymond 搞掂晒所有嘅手续，咁你听日可以去银行兑现呢张90万嘅支票。 喂，你知唔知丝绸之路隔篱嗰条系咩路啊？ 咩路啊？ 兰斯吉路啊！阿文玲啊，爹哋嘅欠单你自己撕烂佢啦。就意思，你得闲咪翻去睇睇你阿妈啦，佢打电话嚟叫你翻去探探佢啊。阿伯，过嚟。嗱，你成日偷丝啊！偷唔到嘅，你夹夹个袋啦，夹夹啦。你咩都识啦，就系争呢样嘢啫。有埋呢样嘢点啦？吓，嗱，唔好打欠啊，打欠就死嘅，知唔知啊？你哋三姐姐唔使咁伤心啦。我同阿二叔公讲咗，佢继续收留你哋嘅吓，50年不变。你定啦吓，我唔死嘅，做人唔使喊，唔使喊啊，都唔使喊啦，做人我唔死，男人大丈夫。 老公啊，老公。想嚟同你讲啲嘢，行啦，我打电话同阿妈约好咗噶啦。 有咩啊？ 我哋喺酒店同佢倾下咯。 有咩好倾得噶？又咪三幅被咯，系因为适者生存啊，要买广告套餐啊，要改进啊。我烧十几年鸭啦，我都唔掂啊，佢点会识教我咧？老婆系嘛？ 咁你咪听下佢话，改变下咯。 改变咗啦，我连歌都唱鬼埋啦，咪一样钉。我点知道香港人中意食雪鸡嘅啫？我点知道老鼠啊中意顶顶顶落嚟咁掉嚟整蛊我呢？ 喂，你哋上去劝下佢啦。 去啦，我又唔系佢个仔，梗系你想嘛。 去啦。 咁而家点啊？阿妈喺酒店等紧我哋噶，佢话肯投资俾我哋装修。 你可唔可以今世今世啊？唔好提一个字啫，就系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你明知由细至睇小我噶啦，我唔会使嗰啲屎噶嘛，老婆。 咁以后点啊？真系执咗间铺头啊？ 使死啊！我行出容记之家，$8,000请我一个月。 哦，执咗间铺头去同人打工，你真系够志气 啊！ 但丈夫能屈能伸啊嘛，去唔到鹿儿岛，最多咪南丫岛，一样有鱼噶，会游噶，有眼咁有鼻噶嘛。 去唔去啊？ 唔去。 去啦，你去唔去啊？ 唔去啊！ 你唔去我去。哼！ 你去埋我瞓啦。 我今晚唔翻嚟瞓啊！ 我瞓晒张床。喂老婆啊，就点冷落如风湿噶，你冇俾人污糟，仲有艾滋病添啊，咁点得啦？喂喂，睇咩？ 错码噶啦，出咗嚟成日啦，连电话都冇过。 个衰佬啊，一系唔见我啊，都瞓唔着噶。今日成日电话噶。 喂， 阿妈，老许啊，你今日食咗茶啊？唔系食咗饭未啊？ 咁啊，我一阵就嚟啊。 个衰佬讲咩？ 佢咪揾你喎，约我食晏啫。 妈， 人哋由细字仔都睇小你噶啦，使啲钱就衰仔啦，系嘛？咁就唔系喎，大佬啊，咁佢话投资噶嘛，咁佢话我即系唔系衰仔啦，啊，咁就真系几衰仔啦。总之使人知系衰仔噶啦，咪咁。 许记 ，coffee shop 喺嗰边啊。 阿妈。呢边一样啊，啊呢边啊，你过过嚟。阿妈，呢杯橙汁啦吓，我专登叫人先榨俾你嘅。干净啲，咁嚟餐巾。阿妈， 系咪想我投资啊？ 系系。 我的熄咗佢。 老细啊，姓许班友真系唔识死佢，临尾仲想碾翻铺。 放心啦，佢唔跟我兜嘅。睇住咧，开张三日，三日后佢实执紧。得，入去面试啊！ 绝对唔准食烟，去完厕所行唔两细个只五指走。 阿南啊， 咩啊？ 旧年我朋友咧吓，佢个喉咙生 cancer 喎，咁啊割咗个喉咙，从此又唔食得嘢， 咁核突噶？ 系咯，医生话冇办法啦，咁以后咧一定要咧吓用肛门练习食嘢啦。 哇，咁咪好惨？ 咁佢孭咗副激发嘅练习，六个月之后咧，佢就叫医生咯。个医生话。点啊？肛门食嘢成唔成功啊？佢话：嘿，好正啊！我而家啦用肛门食嘢啦，肛门啊仲犀利过用口啊！个医生话：嘿，恭喜你咯！啊，个医生话：啊，点解我一路见你啦，一路喺度喺度摁脚、摁脚、摁脚噶啦？个病人话：我食紧香口胶啊！ 以后我再捉到你用江门食香蕉咧吓，我系塞住佢啦，知唔知啊？ 记住，顾客永远是对的，对于无理取闹顾客更加要忍。我哋啊，你副队长出嚟示范，出嚟示范啦！你天下无敌啊嘛！嗱，记住忍啊！嗱，而家我就示范，你样衰，你冇脑，精白痴。嗱，咁啊差唔多啦。 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新许记的烧鸭秘方，如有外泄者，天诛地灭，雷打火烧，七孔流血，横死街头。有仔女的就男盗女娼，未生仔的就绝子绝孙，滴血为盟，天地为证啊！ 佢哋咪搞黑社会啊？ 邪教系咪啊？ 我谂埋啊！ 鸭血就滴咗啦，唔想你哋带出去请病假。齐齐饮咗佢啦！ 新 鋪 開張， 我哋食晏啦。咁啊，呢個專登留咗凳俾你嘅。係 咩係咩？係啊，好啊好啊。哎呀， 不如先鴨套餐啊，有黎當送嘅。個餐牌好得意啊！各位啊，我哋鋪頭有好多種鴨㗎，有鴛鴦油鴨啦、掛爐燒鴨啦、蜜味燒鴨啦。 我中意食雞啊！ 哦，我哋啲雞花樣仲多啊！ 對完啲雞，整得幾好味。 白痴，你俾人呃咗啦！你以為真係啲雞好味道啊？人家包装得好 ,packaging 啫，人家学生我哋啲嘢啦，我哋都要出烧鸭， 我哋唔识烧噶喎， 使乜我哋识啫？电脑识咪得咯。 烧鸭整得唔够好食咧？ 大师 ，Don't give me problem, give me solution。 哇！爹哋妈咪，食完嘢上楼送温书啦。 不过中国嘢好食咧， 阿弥陀佛，再来一碗面猪啊！ 食食，诶，正一白痴嚟，唔够生意吸人啊嘛，减低好费啊！ 仲点吸啊？ 段中计，请神功啊！ 哼，不如请啲非法移民都出粮啊，报警拉人，人工都悭翻。 哼！万一被警察揪住啊，你帮我坐监啊！每日五点收工之后，你出埋柜面收银。 啊！粉红利是啊！ 一日一封啊！ 第一封咧系新世纪开封到而家嘅粉红嚟嘅。哇！我今日咧同老许登记咗做有限公司噶啦，以后可以分啲粉俾大家噶。 喂，咩粉啊？奶粉、红粉定米粉啊？ 唔好系白粉就得啦。大家咁傻，使咩整埋分股份个窿啊？ 你是珍珠都冇咁真啊！正唔正？正唔正啊？我而家喺电视台嗰度卖广告啊！卖广告只有效果噶嘛？正唔正？正咧，正咧！嚟攞个两件嘢出嚟先，好，快快快快！ 你知你应该点做啊？ 咪揾两条僆仔搞掂佢咯。 白痴！啲僆仔放完火，翻翻转头勒索我50万，咁点啊？ 即系叫我自己去做啊？ 诶，系你自己讲噶，唔系我叫你噶。 我知道，我对住个牌讲啫嘛。 继续同个牌讲，你几时放火啊？我要买定船飞。 你坐夜船过澳门啊嘛，所以你乜都唔知道，乜都唔关你事啦。 老婆，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今日？ 我哋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喎。 呢嚿嘢咧最平最悭钱，我 check 佢晒噶啦。啱唔啱睇啊，阿妈？ 结婚周年下个月，切蛋糕咧，嚟切蛋糕啦！ 诶，大家一齐过嚟，过嚟吓。诶，我哋拉住个火头先。 放火是犯法的，万一我被人踏了一阵， 得啦，我会看住你老婆仔女的啦， 净系睇住冇用的，我要50万， 白痴， 我要50万安家费啊 ！Rama， 做人要饮水思源得嘅，一年前你喺粉岭教书，如果唔系等我睇起你啊，送你日本受训，俾埋个经理你做，到而家你仲系4000零蚊个月啫。 我冇50万，我唔会放火噶。你签字票啦，签字票俾我啦，你签字票俾我，签字票啦，你俾咗我就会放啦。 我认真， 签字票啊，我唔俾我。除咗钱，我仲有个要求，你以后唔好叫我做白痴。你要搞清楚，我唔系只狗嚟啊！ 你出几钱个月粮啊？ 38000。 咁你咪狗咯？你唔知系狗，仲系只冇用嘅狗。你自己睇下，只狗都识得开门口啊！你啊，你开门生嘢睇唔住。哎，算了算了，唔放阿爸啦！ 我都系想要笔钱俾个老婆仔女，你俾我啦，你俾我啦，你唔俾我，我会放火噶！你唔俾我，我唔解噶！潘神，我都系要钱嘅啫，潘神，我帮你搵好多钱，你俾翻啲俾我，你搵翻啲俾我啊！问下你啊！ 咩事啊？ 老细，你请我啦，我又病又正又等得谂啊！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 你，我会再翻嚟，我要同你碾过， 我等你，我等你啊！ 老公啊，你好事啊嘛！ 老细，唔该，唔好望镜头咧，唔该，望呢边，唔望呢边。 得啦。 阿妈，嗱呢个私人醒你攞咗飞机食啊！ 哇，多谢你喎、 啊！阿妈，点解唔住多两个月啫、啊、 怕你嫌我烦啊！ 千祈唔好 嗱，我嗰份咧赚咗几多，你同我会计师计得噶啦。 哦， 唔好净系挂住铺头啊，多啲时间陪下我个女啊！ 得啦，我会成日夹住佢。 都系我个女好眼光，老去真系不好嘛。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老豆，我决定咗唔读肺炎设计啊！我个新志愿就系入大学读工商管理。 咩工商管理啊？ 工商管理咧就系将啲生意搞大啲，咁就可以令我哋铺头国际化、企业化。你话好唔好啊？ 咁啊好过做洗头仔嘅。 你嘅志愿每个月都改一次咧？ 唔会啦，今次起码维持两个月。 咁啊两个月之后再倾啦。 老细啊，啲记者等咗好耐啦。 入去啦。 啊。阿 Sir。啲嘢冇问题啦嘛？ 哦，咁啲嘢好食咗，地方又干净咗啊！ 你哋满意啦？ 介唔介意我食烟啊？ 介唔介意放屁啊？ 嗯。 诶，小姐，嘿，食鸭髀唔可以筷子夹住佢，咁佢痛啊嘛，咁就唔好食噶啦，你放翻低佢。系啦，食鸭髀咧，仲要有感情吓，要肌肤嘅接触。未食之前咧，最好同佢讲咧，俾啊俾，你乖吧下，我就嚟食你噶啦吧下。咁然后咧，好温柔咁令佢轻轻咁样咬，嗯，味道完全唔同噶，你试下。 系咪噶？ 我试下啦，你试试咧。 黐线啊！阿比阿比，你乖下，我就嚟食你啦。 你生意真系好噶啦，连尼姑都嚟食。 呢个大师个红颜知己嚟嘅，阿鹏啊，整啲油菜俾大师啦。 啊，系啦，许生啊，你能够入选今年嘅十大商业奇才，关键系咩咧？ 最紧要伙计之间冲诚合作啦。咁啊，其次啊，最紧要适者生存就三个字啊，变。